家呢個年紀四十幾五十歲啦，咁我又唔想食咁多沙律醬啦，但係我經常咧就食呢個秋葵嘅，咁我想用嗰啲我聽人講話係咪有啲醋咧，同埋或者有啲豉油咧可以代替呢、這個咁嘅沙律醬？ 梗係可以啦，嗱，你話所謂沙律醬咧，你講係買翻嚟一樽二樽嗰啲啊嘛，嗱嗰啲咧就係、 是、 好多問題嘅，通常嚇， 一來又貴啦，二 來咧又防腐啦，又染色啦，又多糖啦，又脂肪又唔靚啦，咁啊不如自己做咯，自己做好似好簡單嘅啫。譬如啦，嗱我唔知道你嘅口味啊，就咁隨便揾一啲麻油啊，芝麻煮個靚嘅芝麻油啦，加少醋或者加少豉油，嘿，咁已經好食到不得了啦，乜鬼嘢 你試下啦，攞少少嘅少少醋啦。譬如是陈醋啦， 系啊，陈醋咧就中意浙醋，因为陈醋 系啦，加啲嘅。 咁你啲糖分犀唔犀利？因为本身咧系有糖尿病嘅。 嗱，咁你又搵啲唔好咁甜嘅醋咪得咯，系 咯，咁多咯。 平日再唔系苹果醋咯，吓 落少少。 苹果醋就唔系好甜嘅。 又或者你要落柠檬咯，唔好咁醋咯，加啲豉油都好好食噶。 咁柠檬沟乜嘢啊？ 加啲豉油啦，加啲橄榄油啊。 系咯，你加啲辣嘅，或者加啲酸嘅，加啲甜嘅，加啲咸嘅，加啲油，咁就好食噶啦。嗱，譬如啦，我再讲。多样啦，就系、是、用面豉酱， 面豉酱 系咸噶嘛，系咪？ 嗱， 你加少少面豉酱，就系即系再捞下头先我讲嗰啲啦，譬如麻油啊，或者仲有其他靓油咧。 哦，咁 啊，当然啦，喺健康店里面咧，有几种咧，阿祥哥最爱嘅，有一啲叫咩杏仁酱啊、芝麻酱啊嗰啲酱咧吓，哇，捞落乜嘢都鬼咁好味嘅。仲有啲 嗰啲糖分会唔会好高嘅咧？ 嗰啲系零糖分咁滞噶啦，嗰啲吓。 哦，即系芝麻酱啊，同埋咩酱啊？ 芝麻酱啦、杏仁酱啦、腰果酱啦，好多核桃酱啦都有噶。 对唔住，咁啊，八卦问你一句啊， 当沙律酱咁食都得噶啦。 点解你咁关心咁敏感对于糖分咧？ 因为我自己有糖尿病嘅。 系啦，嗱咁啊就要食少啲其他嘢啦。糖尿病就唔好食咁多饭啦。个问题就喺淀粉质嗰度嘛， 同埋系你可能要关注一下升糖指数， 冇错啦， 升糖指数同糖分咧系完全即系未必系完全一致嘅，有时 系咯吓，咁啊有好多嘢好甜，但系佢升糖指数低咧又冇问题噶喎吓， 系 咯， 有时你都可以请教下营养师啊，如果有机会翻去即系复诊嗰啲嘅时候， 系，我想问咧，秋葵系咪可以生食嘅咧？ 梗系可以啊，生食好啊嗱，咁啊要揾啲靓嘅秋葵啦。如果你买啲好老嘅咁啊，唔系可唔可以啊？系好唔好食咋？你顶唔顺噶，你够咁粗咁啊？ 我系好中意食秋葵嘅，不过生嘅秋葵我唔得。 你想切点啊？切工啦，如果你切到佢好薄咧，嗱，你如果唔识切咧，你想像下车轮包咁切就得噶啦。 我通常咧就切一粒焗水，焗完水咧就咁食咯。 唔使焗水噶，吓洗干净佢，切粒啊，咁啊好食噶啦。 个人口味问题啦。 系啦，系啦。 哦，即系唔使焗水都有效嘅。 焗个水味都营养有，又打咗个折扣啫嘛。 哦，咁样好啊，唔该晒两位阻住你哋， 系唔该， 好多谢你，阿赖小姐电话啊，赖小姐。